像俄罗斯《明天报》社总编辑亚历山大·安德烈耶维奇·布罗哈诺夫授予国际坚韧成奖的仪式7月7号在莫斯科举行，仪式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坚韧成统之太阳像。参加授予仪式的有俄罗斯总统顾问等俄罗斯政界、社会界军部人士、国际坚韧成奖理事会各理事、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，以及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访俄代表团。参加者首先向伟大的坚日成统治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。仪式上宣读国际坚日成奖理事会决定后，向布罗哈诺夫授予了奖状、奖章和纪念品。